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8集《国漫卷八：魔都风云》微博账号。说到这里，穆家这位管家怕秦染这两人不知道，再度解释。 墨家是我们魔都的大家族，说的太多你们可能也不清楚。 程木听完点了点头。 哦，这样啊。 他没有听过穆家，但却听过墨家，跟程家有过一次合作，不过是程温如负责的。今天要是换作程水程土，可能还能说上两句，但程木向来不负责这些事儿。不过却也知道墨家在魔都应该就是跟京城四大家族差不多的地位。程木随意地想着。秦染抬了头，放下手中的小勺子，看向木南，语气不急不缓。你回去吧，我这边不着急。木南有些迟疑。程俊、秦修臣、程温如那一行人都有好好嘱咐他看好秦染。 木南少爷别担心，待会儿汪老大他们就来了，他们提前收工，今天有一下午的休息时间。 程木见木南迟疑，帮秦染解释了一句。汪老大木南知道，婚礼上见过，是妍希的经纪人，还想挖他去娱乐圈呢，听到他被京大提前预定了，又十分遗憾地熄灭了这个想法。虽然妍希比较不靠谱，程木也不靠谱，但有汪老大在，木南稍微放心。穆管家听程木说有一个汪老大来找他，觉得这人的名字还挺奇怪的，不过也没有多问什么。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。 木南想了想，还是同穆管家一起回去了。不是为了回去见那位堂姐，而是在路上就跟穆管家说清楚了。车上，木南看向穆管家。 我不会留在魔都，我的专业是物理学。 听到他这一句，穆管家抬了抬头，张嘴道。 小南少爷，你。 木南看向车窗外。宁威从来不跟他说他父亲的事情，他骨子里还是执拗的。一开始知道穆家的时候，他很冷淡。前两天在听宁威淡淡地说起他父亲之后，木南收起了对穆家的一半敌意。跟穆管家回来也是宁威提出来的。宁威说他也应该知道他父亲是怎样的人。木南目光有些迷茫，好半晌他才开口。 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人吗？ 听到木南这一句，木管家也沉默了好半晌才开口。 大少爷他一辈子为研究献身。 木南就安静地听着。昨天他见过照片，木管家说的与他看到的照片慢慢重合。车厢里很沉重，很快就到了木家。今天可能因为木南传说中的那位堂姐要来，木家很热闹，人群里还有木南一年没有看到的木营。看得出来木营想极力融合，还是很难融合进去，再跟两个同龄女孩聊天。木南收回目光，没再看她。穆家今天来的人多，穆老爷子把穆南带在身边，向穆家众人介绍着穆南。 原来这就是大哥的儿子，果然一表人才。 穆家二爷穆宗熙朝穆南看了一眼，不咸不淡地说着场面恭维的话。虽然穆南回来，穆家多一个分财产的人，但穆二少有一个穆子宁在手，并不怕任何人。事实上穆南的身份谁都知道，刚被穆家找回来的小少爷毫无竞争力。今天若只是穆老爷子向人介绍穆南，不会来这么多人的， 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穆子宁而来。穆南沉默地听着众人的话，穆老爷子对他很好，只是看起来身体确实如穆管家说的一样，快不行了。不然，穆管家也不会千里迢迢找到京城来。家宴是在中午12点，穆南跟秦冉一样都非常守时，只是到12点10分，穆子宁还没有回来，穆家人半点也没有不耐烦之处，依旧笑容满面地等着。12点半，外面的门卫终于回来报告穆子宁小姐回来了。坐在大厅里三三两两聊天的人立马站起来，全都喜气洋洋地出去接人。穆老爷子身体不好，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完全是强撑着的。穆南给穆老爷子端了一杯茶，只是没叫爷爷。 看，那就是你子宁姐姐。我带你去认识认识她。 穆老爷子开口。 抱歉，爷爷，我刚刚在谈合约的事情，回来的晚了。 穆子宁穿着一身裁剪得当的淡色旗袍，身材样貌都是绝佳，一举一动间都带着书香之气。听到穆子宁这么说，现场大部分人都竖起了耳朵，穆宗熙更是眼前一亮。 极限漫端的合约吗？ 穆子宁淡淡一笑，不太在意的说道。 是的，我们签了长合同，莫少最近也想让我去帮忙修改他的剧本。 魔都，只要跟墨家、柳家挂钩，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。 我以为你跟着大表姐会很好，看样子还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穆子宁那里，穆莹走到穆南身边，也看着被众星捧月的穆子宁，目光复杂，说： 那就是穆子宁，你知道墨家吗？魔都说一不二的老大。 穆莹当初收了宁威的20000块，就同穆老爷子回了魔都，还上了个贵族学校，学了礼仪。穆南看了穆子宁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，也没有理会穆莹。一顿饭吃完，只留下穆家本家的几个人，穆老爷子看向穆南： 我准备给他们举办一个宴会，认识认识圈子里的人。 穆老爷子这么做，当然就是为了向整个魔都圈子里的人证明他是认了穆南、穆莹这两个人。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一行人面面相觑。穆南抬头张嘴看向穆老爷子，就要拒绝，穆老爷子拿着手帕捂嘴咳了两声，眼睛有些红。 老南，你若不答应，老爷子我死后怎么面对你父亲？ 穆南沉默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老爷子的手帕上有血。穆南跟秦冉有些像，从来不吃硬，若今天穆老爷子同之前穆管家那样高高在上的吩咐式语气，他绝对不会答应。可现在穆南看着穆老爷子的样子犹豫了。 您让我想想。 穆老爷子看穆南像是松动了，连忙点头。 哎，好，你慢慢考虑。 穆南看了看时间，下午2点多了，他起身表示下午要出去一趟。 去找你表姐？ 穆老爷子是听穆管家说过穆南的那位表姐的，声音柔和了些许。 怎么今天不带你表姐一起回来？ 她不喜欢人多。 穆南说了一句就离开了。一直没有怎么开口的穆子宁看着穆南的背影，拿纸巾擦了擦嘴，等所有人都走了，他才看向穆老爷子。 他表姐也来了。 听说是来见朋友的。 穆管家回道。穆子宁想起了在圈子里名声并不好的穆莹，市侩又贪婪，他对宁威那一家人的感官并不好，闻言只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 见朋友啊。 穆管家之前对秦冉也有偏见，但这两天相处下来，觉得秦冉并不是那种人。但看到穆子宁这意味深长的笑，穆管家就没有多说。魔都酒店，程木坐在饭桌上同汪老大说着话，汪老大的声音挺激动的。 真的？你有原版的？还有签名的？真的吗？你哪里来的？ 程木下意识地看向秦冉那边，秦冉身侧坐着妍希，他一边跟妍希说话，一边接了手机视频。程俊还在实验室，穿着黑色的丝质衬衣，正低着头，不紧不慢地擦着手里的眼镜，身上有股子挺摄人的气息。看到视频被接起，他随手把眼镜架到鼻梁上，身上的气息才缓了很多。 晚上吃的什么？给我看看。 秦冉把桌子上的菜拍给他看，顿了下才询问，怎么多了个眼镜啊？ 啊，林叔叔给我的。 陈俊往桌子上靠了靠， 他说实验室的学员怕我，戴个眼镜防他们被动。 有那么吓人啊？ 你先试，我后天就能过来。 秦冉吃饭，陈俊不想打扰他，跟他说了一句，两人就挂断视频。挂完后才发现程木跟汪老大盯着他看。怎么了？秦冉挑眉，程木微微顿了下才开口。 大嫂，你是不是认识神灯？ 对比于马修那行人，程木觉得秦冉认识神灯太正常了。秦冉低眸，夹了一根青菜。怎么了？ 你问问那位大大为什么不更新了？我等了好几年了，怎么就停在博士那里了？ 汪老大有些挠心。 或者你问问大大，博士他到底怎么样了？ 秦冉眼睫颤了颤，死了。 什么？ 汪老大看向秦冉。秦冉抬头，他听见自己很平静的声音。博士他死了，实验室内所有人都死了。 这不可能，他死了人类基地怎么办？那些超级英雄们怎么办？ 别听我大嫂瞎说，他连天狼都没拆开，怎么知道剧情？ 程木很有经验。晚上回到酒店，秦冉打开电脑，看着网页好半晌，才很慢很慢地点击了网页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